2018年亚洲足联23岁以下锦标赛预赛第七组比赛结束。本次比赛在平壤的五一体育场进行，朝鲜队积分为7，名列本组第一，就进入了2018年亚洲足联23岁以下锦标赛决赛圈。本组其他队的积分如下：中国香港队5分，老挝队4分，中国台北队0分。